敢问山海皆可平，再见心乐人心皆可依。隔海听见你名字，早已物是人非再欢起。黄泉岸边我曾见过你，火红军却但不见绿影。听说九千轮回换得一见，相思未曾记。当年月下为他换上嫁衣，当年浮官不见天妒人意。一朝一夕天皆明，机关算尽有天命。四个龙马还不为朝夕，万里云归送不来音信。彼岸花开月明九千里，寒冬相思寄，情人无处寄。那年他还债等归期，春秋沙场英雄不如意。赴汤老树寂寥战士一记，西园彼岸花相思尽。初见听闻山海皆可平，再见心乐人心皆可依。隔海听见你名字，早已物是人非再欢起。黄泉岸边我曾见过你，火红军却但不见绿影。听说九千轮回换得一见，相思未曾记。当年月下为他上嫁衣，当年浮光不见天。